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1996年11月21日至22日，由联合国新闻部、意大利外交部和意大利电视台共同举办的第一届世界电视论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同年，联合国正式确定11月21日为世界电视日。世界电视日不仅只是一个庆祝电视这种工具的日子，更重要的呢，是认可电视所代表的哲学。以此为背景，小记者李帅、李木子、陆宇明、邢成元、吴章君宇、寇晨飞、李慕云、江宇加贝、王艺璇、朱俊奇和王佳怡走进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栏目组，希望深入了解电视的台前幕后，树立正确的新闻观、世界观，记录传播中国的电视故事。今天请听上集。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您好，我是小记者李帅。我的问题是，新闻虽然的时间不算太长，只有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的短时间内，但是它输出的信息量非常的大。您是大约通过多长时间能掌握这篇稿件呢？ 是这样，比如我举个例子，北京您早，您刚才可能说半小时是北京新闻，那是6:30到7:00。像北京您早呢，是7:00到9:00，要播2个小时直播。我们一般是要求5:30到岗，这个缓冲期是5:30到5:40，5:40以后就要扣钱了。如果你要是迟到10分钟以上，要扣钱。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5:30到岗，距离7:00有1个半小时，对吧？我们做什么呢？第一，有半个小时要化妆，另外1个小时呢是要改稿件和导语。改导语呢，不是改意思，不能改它的这个客观事实，对吧？我们是做一些串联，承上启下。或加句子或减句子，就是做一些修改优化，而且呢要根据自己的风格或者是根据这个节目的风格进行修改，这是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当中其实你就熟悉导语了，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到我们的节目是条目型新闻节目。什么叫条目型新闻节目？和我们那个路况直播也不太一样，路况直播全篇都是你在路况解说，你没有办法有时间看下一条导语。但是条目呢，就是我播一个导语，后面是一条条目，那后面这条目或是30秒，或者是1分，或者是大片3分，那这个时间我就可以干嘛呀？ 看更高。 对，看下面那个岛屿了。所以说还是有这个时间缓冲的，就是两部分准备，就是准备，就像你说的很对，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的水平高低，准备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看手机新闻已经越来越普遍，已经有更少的人去看这个电视新闻了。那您认为在以后的发展中，电视新闻将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确实是，这个小朋友说的是特别客观的一个现实。既然传统媒体受新媒体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冲击，现在呢已经不像是我小时候90年代那么的辉煌了哈，就是那么的受关注了。但是它的存在还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比如说像可能现在电视，我觉得像8年前的报纸，但你看报纸也不是完全消亡了，对吧？因为它还是有它的受众目标，还有它的一些功能的。我觉得电视呢，现在大部分是以老年人群为主作为它的受众目标。就是他们的一个习惯啊，他们可能不太习惯像年轻人一样就天天像我一样双屏操控，或者一单屏操控，一直盯着手机看。他还是习惯旁边有一个陪伴，然后有一个人在那儿一直在那儿给他播新闻。他不是，他不习惯自己在主动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即使电视它真的往下走了，你看你说事业电视啊，它如果它趋势真的是往下走的话呢，那么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应该是 充当一个什么角色，或者说我应该是怎么能够定位我的这样一个职业方向呢？我觉得主持人从来他其实并不是依附于电视广播网络，他是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像如果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的话啊，那么我就是一个电视文化知识分子，他是一个播报者，同时也是一个思考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文化知识分子。我觉得这样一个定位，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定义会更好一些。有一天退一万步来说，电视台真的没有人看了，一个人看都没有人看的话，那我作为一个电视文化知识分子，我同样在别的平台还是会有所作为的。因为首先我的工作经验，我是每天都接触不同的信息和资讯，而且我还可能会自己写导语，自己做评论，然后我还会采访各形各色的人。其实主持人就是新闻工作者嘛，他也会做一些记者的事情。那这些的积累就会构成一个完整的所谓的刚才我说的一个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就不怕说电视怎么样，广播怎么样，或者网络怎么样，这就不会有这个依附性了。所以说现在很多小朋友，包括我也有很多这个班哈，就是很多小朋友参加我们外语广播的这个小记者班。其实你们也不是说未来一定要当记者，或者当广播记者，或当电视记者，或当互联网，你没有说一定要做什么，对吧？一个是兴趣培养，一个是视角开拓，啊，另外一个就是待人处事的这人际沟通交往能力的提升，这都非常重要，这都是人生必备技能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像我说的，其实主持人更多的是什么？是电视或广播或网络文化知识分子。你要学会从一个播报者逐渐成为一个思考者。当然这个是有一个积累，你看我刚到电视台的时候，我也只是说念稿子，因为我的工作也就念稿子或者是念提字器，对吧？念提字器可能你也没有什么所谓发挥思考的空间。那逐渐可能做的节目就开始，领导就开始给你一些比如说脱稿的节目了，那你是必须得思考了，对吧？必须要自己写导语了。后面可能到变革，我记得是到2012年的时候，红绿灯是要求主持人自己写导语，因为他想让主持人有自己的风格。像编辑写导语，你念的话，那就编辑的风格，对吧？每个主持人有自己的风格，那你有写导语的这样一个机会的话，其实你就要看稿件，那理解稿件，包括这个勾连，对吧？让你勾连的越来越强嘛，越来越强嘛，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提升，由一个播报者怎么样变成了一个思考者。所以这个媒介怎么去变化，它只是一个介质的变化，你是不会在这个介质的变化当中有什么绝对性的一个结果的。 有没有用这个四 G 背包拍过什么就是突发的新闻？或者 四 G 背包好像是7月份刚安装的，到现在还没有在没有真正用过。这四 G 背包就是这个什么 Smart 这个 APP， 就是以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手机应用程序，这就相当于我们原来的那个4G 的采访背包，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像你所在的这个运营商的 4G 网络直接就现场直播声化，然后就直接能够切到这个350演播室。比如说我现在我把它连上了就可以，比如说哈，我现在对准这个小朋友，我点这个按键，然后他现在呢就已经和那个演播室的服务器连上了，然后他们就是可以直接切。但是它有一个延时，好像延时是10秒啊，对，那边是7秒，但是我估计可能这会更长一点。然后如果那个导播还有我们那个视频切台的那个制作部的老师给我切到12，那 BTV 新闻或 BTV 北京卫视播的就是我手机上的内容。 张老师，那为什么您会喜欢主播这个工作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反正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真的不是为了名和利，就是不是为了虚荣，我觉得更多的是觉得它有一种社会担当和责任，就包括你写的评论，包括你说的导语，你每一个语气的运用和你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其实都是一种社会责任。我觉得这种社会责任让我有一种特别好的成就感，而且也确实也能给社会带来一些利好。而且呢，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语文沟通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情。就虽然说我现在还没有到达大师的级别，还没有精通，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当中，慢慢到达一个高的境界，再到一个高的境界的过程当中，我是愉快的。所以我选择了一个让我快乐和愉快的工作，我也很幸运。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思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我想很多同学都去听过音乐会，但是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音乐会有些不同，因为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观众。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最近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一场演出中，一些听众躺在过道里，随着音乐摇动着尾巴。那么同学们想一想，这些观众的的确确很特殊，因为他们有尾巴。 At a recent performance in Shanghai Concert Hall， 它的地点呢是 Shanghai Concert Hall， 上海音乐厅。 Some of the listeners were lying in the aisles， 听众们啊，他们没有坐在自己的坐席里面，他们躺在过道里面。 aisle 这个词 A-I-S-L-E， 同学们注意啊，这个词啊，它在拼写里面有一个 S 啊，这个字母，但是呢它的发音里面却没有这个 S 这个发音，它的发音是 aisle。 那么今天是一个复数呢，是一个 aisles。 那么这个词啊，可以用在电影院音乐厅里面这个过道，同时呢我在坐火车坐飞机的时候呢，靠边的这个座椅呢，它的英文表示呢是这个 aisle 哈，表示您的这个座位呢挨着这个过道，而不是这个 window 哈，不是这个窗户哈。那么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那么看看他们边听音乐同时还有一些动作，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纳闷。他们 wagging their tails to the music， wag W-A-G， 那么这个动作啊，绝对不是我们人能做出来的，因为我们的人类哈是没有尾巴的。因此同学们想一想，哪些动物哈会有这个，哪些 animal 会能够 wagging their tails。 哎，那么同学们记下了这个词 W-A-G， 接下来我们会揭晓哈，究竟是哪些动物啊 wag their tails 后面 to the music。 哎，音乐一响起，他们的尾巴就随着呢晃动了起来哈，同学们记下了这个词 wag。 好，那么揭晓一下这些动物究竟是哪些动物哈。上海残疾人合唱团庆祝成立十周年时，导盲犬哈也参加了这一次音乐的盛宴，因为这是第一次导盲犬被让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进入音乐厅来欣赏音乐。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导盲犬的英文翻译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呢翻译成这个什么 guide dog 哈，能够什么呢指引的哈，这些犬类。还有一个翻译的方法叫 seeing eye dogs， seeing see 这个词表示看哈，后面加上 ing 加一个横线加上这个 eye 我们的眼睛合到一起 seeing eye dog。Seeing eye dog 表示呢导盲犬。另外一个翻译的方法是 guide dog， guide dog 能够引导能够指引的犬哈，也叫导盲犬。好，那么看一下这一段的翻译。 Seeing eye dogs were there for a concert、他们也参加了这个演出。这个演出呢它的一个意义呢在于 featuring 哈，它呢是庆祝 the Shanghai Disabled People Choir 啊，那么说上海残疾人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它的拼写是 C-H-O-I-R， 它的发音是 choir， choir 哈，它不是按那个 C-H 啊传统的一个发音的方式来念啊，它是发 k 这个音哈 choir。 As it celebrate its 10th anniversary 哈，庆祝呢十周年。In what was probably a first, seeing eye dogs were allowed in with their blind owners. 那么第一次呢，导盲犬和它的主人啊一起呢被请进了音乐厅啊，用到的这个词呢 were allowed in 啊，被让啊走了进去 with their blind owner 哈、啊，他们的主人哈、啊、一起呢能够听音乐。那么这件事情能够发生，是一切呢始于一个盲人女士哈，她呢打了一个电话问呢音乐会的导演哈，或者说组织方，她是否可以带她的导盲犬去听音乐会。 音乐会的主持方听完之后呢，觉得哟，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呢，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哈，让盲人朋友带着自己的导盲犬来听音乐会。那么他们去思考如何来让盲人朋友哈能够更加顺利的、更加便利的去欣赏音乐。It all started with a call from a blind woman. 哈，一切呢都始于一个电话。From a blind woman who asked if she could take her dog to the concert. 她是否可以带她的导盲犬哈去听这个音乐会。That got organizer thinking about. 这让呢我们说这个音乐会的主办方 thinking about.开始考虑 a issue 啊，一个问题 they had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before， 原来好像没有认真的哈去考虑哈去给予关注的一件事情 access to the arts for the blind， 哎，后面有一个词叫 access to something， 表示能够进入哈，能够接触到什么东西，后面是 the arts， 能够接触到艺术，对于这一类人来讲 for the blind， 视力不好的或者说呢盲人朋友哈，能够呢更好的欣赏艺术。因此啊，他们在音乐厅的两端哈，为盲人朋友们呢安排了特殊的座位，确保呢他们的导盲犬可以躺在他们的旁边。 As a result they made special seating arrangement。哎，那么看一下一个特殊的一个座位的安排哈，这个 seat， 同学们注意一下，它没有用这个 seat arrangement， 而是一个 seating。 seat 它表示一个座位，而这个 seating 呢，它表示一个座位的一个总的一个安排，一个总的一个统筹哈。 special seating arrangement for a blind concert goers。 哎，英文里面啊，通常呢前面是一个活动，后面加一个 goer， G-O， 我们说 go 呢是去哈，加个 E-R 呢是去哪的人，我们说 concert goer 表示呢去听音乐会的人。如果说 movie goers， movie goers 表示去看电影的人。那么看看他们安排的一个空间，一个地方在哪呢？ At the two ends of concert hall，放在音乐厅的两侧哈，两端哈，这个端 END 哈，我们讲过 END 呢，大家不要一看到 END 就翻译成末尾啊，它表示呢一个东西的两侧两端哈。Two ends of the concert hall, ensuring that their dog could lie beside them. 确保后面有一个 ensure, E-N-S-U-R-E, 它是这个 sure, S-U-R-E, 哈，肯定前面加个 E-N 的前缀哈，表示能够确保哈，它的词性呢从原来的 sure 形容词变成了动词 ensure。 那么对于盲人朋友来讲，听音乐会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个享受。63岁的黄女士呢，10年前哈不幸啊失明了。她说她在听音乐的时候呢，觉得旋律哈在自己的身体上流淌哈，因此呢他们觉得非常的激动哈，非常的兴奋。For the blind, the concert was a special treat.啊，特殊的一个对待哈，一个我们说安排，这个 treat T R E A T 表示招待某人，安排某人哈。黄明 63 who lost her sight 10 years ago 哈，失明了哈， lose one's sight S I G H T 哈，我们的一个视觉哈， 10 years ago said she felt the melody washing over her。哎，后面表示他听完音乐的一种感受哈，一种触动哈，那么他得感觉到这个旋律啊在他的身体哈流淌。 wash over somebody 哈，这个词不难， wash 我们都会，后面加一个介词 over somebody 哈，表示我们受到了一个感动，这让他想起了哈现场音乐会的感觉哈。10年前哈，他也是一位艺术家，这种感受啊和一个人在家里面弹钢琴非常的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他试图拉上窗帘哈，去模仿音乐厅的感觉。因此啊他非常的感激哈，因为呢他能够带他的导盲犬来听这场音乐会。It reminded me how it was to attend a live concert. 让他回想起了当时啊参加现场音乐会的那种感受。后面用的是这个 attend concert, attendconcert 参加音乐会。如果是现场音乐会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词叫 live L-I-V-E， 这个词同学们注意哈，它绝对哈和这个 live 要区分开，分开，因为 live 是一个动词表示生活，而这个 live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现场的。 live concert 在 the former concert pianist. It is so different from playing the piano alone at home. 和自己在家弹钢琴的感受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哈。Be different from. Even though I sometimes draw the curtain, try to imitate the sound of concert hall. 那么有的时候呢，他想哈模仿一下音乐厅的感受。因此啊，他把这个窗帘给拉上 ，draw the curtain 啊 ，draw the curtain，try to imitate 模仿啊，模拟这么一个场景 ，imitate the sound of concert hall. I'm so grateful that I could bring my dog. 表示感谢哈、啊，我们除了用 thank you, appreciate， 那么还有一些形容词 ，be thankful, be grateful, grateful。表示一个人受到别人的帮忙帮助之后哈，这种感激的心情。上海无障碍电影项目创始人哈，有一位屈先生说啊，这场音乐会啊非常的成功，因为啊他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哈开辟了一个先河。Needless to say, the concert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possibly a forerunner. 后面出现了一个 forerunner, F-O-R-E.R-U-N-N-E-R 在前面跑的意思、啊、Runner 我们知道是跑 Forerunner 在前面跑，那么转译一下呢，就可以指一件事情最先做的这群人或最先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上升到呢一件事情开创了先河。 A forerunner of things to come for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特殊需求的人呢，那么这是一个创举哈，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 forerunner. According to Mr. Chu, a founder of Shanghai Barrier Free Film Program, 他创立这个项目呢是上海无障碍的这么一个电影项目哈 Barrier Free Film Program 用了这个词 Barrier B-A-R-R-I-E-R 表示一个障碍哈 Who work with the concert hall on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performance 他认为啊，或他说盲人在生活当中需要艺术，他们有权利哈享受到艺术。 Blind people need the arts in their lives and they certainly have the right to it. 他回忆说呢，在2012年有400多名盲人朋友参加了国泰电影院的第一次无障碍的电影活动，尽管啊放映厅只能容纳200人。从那以后哈，该活动已经扩展到17家电影院，里面他们可以听到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电影故事。同时啊，盲人朋友可以带着自己的导盲犬哈来听电影。More than 400 blind people showed up for the first barrier-free film event in the Cathay Theater in 2012, even though the screening room only held about 200 people. The program has since expanded to 17 cinemas offering running narration films.因为盲人朋友呢只能听电影，因此啊，这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把电影呢编成了一个故事哈，讲给这些盲人朋友们去听。Narration the film from the Shangha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Blind people, blind audiences come with their family or with dogs.因此啊，我们非常高兴哈。那么，一些残疾朋友啊，能够哈有更多的途径、更多的方式啊，来参与我们日常的活动啊。特别呢，能够欣赏到艺术，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欣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t a recent performance in Shanghai Concert Hall, some of the listeners were lying in the aisles, wagging their tails to the music. Seeing eye dogs were there for the concert featuring the Shanghai Disabled People Choir as it celebrated its 10th anniversary. In what was probably a first seeing eye dog were allowed in with their blind owners. It all started with a call from a blind woman who asked if she could take her dog to the concert. That got organizers thinking about an issue they had never really considered before, access to the art for the blind. As a result,They made special seating arrangement for a blind concert goer at two ends of concert hall, ensuring that their dog could lie beside them. For the blind, the concert was a special treat. Huang Ming, 63, who lost her sight 10 years ago, said she felt the melody washing over her. It reminded me how it was to attend a live concert, said a former concert pianist. It was so different from playing the piano alone at home, even though I sometimes draw the curtain to try to imitate the sound of concert hall. I'm so grateful that I could bring my dog. Needless to say, the concert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possibly a forerunner of things to come for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According to Mr. Chu, a founder of Shanghai Barrier Free Film Program, who worked with the concert hall